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今天来代班主持。 我们一起来欢迎佩芬啊，今天是三个女生一台戏。那一周的开始呢，其实呢我知道在内地好像现在大家打招呼都已经不是说哎你今天吃了吗，祝你今天好心情。 北京可能 你今天买着票了吗，祝你买上回家的春运火车票。 对，今天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看那个抢票日历啊，网上非常多的神人啊，他们弄出来的一个抢票的日历，就在每一天不同的时间该在什么时候买什么样的票。那今天21号其实已经晚了，你只能买到除夕的票了。也意味说你如果今天不买的话，你可能这个年就没办法在家过了，通过火车这样的方式。 今年的抢票呢跟往年有一个不一样哈，就是听说呢很多金山呀还有一些软件公司哎，他们推出了一个抢票神器，一个抢票的插件。所以呢之前铁道部也是说怪罪于这些神器啊，因为他们有这个抢票软件的出现，导致网站是瘫痪了，也不至于瘫痪，但是呢会让你的某一些的火车票在瞬间的5秒钟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让你来说说你的买票金啊，你回家的火车票买上了吗？你抢到票了吗？那我们的互动话题会在12:30之后来开放，有几种方式，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如果你是在内地的话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你在香港呢，可以拨打 1872346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啊。 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那在12:30之后，请你打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 其实今天我们请到佩芬呢啊，又是个台湾的编辑，台湾又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呢？台湾的南州啊，不是南州，台湾的商周事件，商业周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台湾人真的怎么讲？哎，你看中国内地不是出了一个南方周末事件吗？你看我们台湾出了一个商业周刊事件，怎么说呢？台湾商周呢是在前两天，本来是好端端的这本有创刊有25年的一个周刊，在台湾也是影响力巨大，突然间呢，在一个超商啊，台湾讲超商，其实内地的便利店啦，就在71，突然间你是找不着。他了是下架，然后说了哦，原来是不是下架，是没有上架，最后呢就引起了一个网络的大战啊。先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在17号台湾商业周刊的总编辑一位姓郭的女子啊，她是给读者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封信，她说哎，抱歉，这个1313期的商业周刊呢在71是缺席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在16号下午呢，原来是说商业周刊是接到一个消息说711当天呢将会停售当期的一个商业周刊，而且涉及店面达到4800多个。于是呢我们看到他发给大家一个公开信当中，这个总编辑他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中间有一篇报道，就几百字的报道，是涉及到有这个统一的超商的一个人事的变动，所以导致呢觉得很敏感，就不让我们上架。哎，于是大家就触动了好像台湾人那个敏感神经啊，为什么这个超商这个商业巨头你们有这个新闻审查的权利吗？因为一篇报道而不让我们上架。最后是事情闹得越来越大，看到这个又开始在网上又发另外一个信啊，大家的转载量达到1个小时真的有6000多次啊。最后呢是事件是发展到相当也是一个挺好的收场。他说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71呢是因为物流的问题出现状况啊，是一场乌龙，是一场误会，我们并没有说因为你报道什么内容而不让上架。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到内地啊，如果说你不会直接把这个南州在一起比较之后，你会觉得哎，台湾人为什么这么敏感，而且说为什么一个超商啊，一个71他们有这样一个权利，或者说他们有这样一个勇气，有这个胆量去把这个东西下架。佩芬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从两个东西看，如果说呢他真的是71是真的决定不让这商周上架，我觉得71的笨会让我有点意外。对，因为其实你在71不让他上架，可是在全家唱其他的时候 OK 他一样可以上架，在任何的大家听到成品，在任何的书店他一样可以上架。可是71为什么要做一件事其实损自己又不利人的事情呢？那除了蠢我真的想不到第二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其实后面他们不是解释可能真的是物流上面的问题，因为物流在通货上可能真的是来不及。可是我觉得无风不起浪，因为后来好像据说是有一些内部的员工也把当年的就是当初的那个公文说上面规定不可以上架，这个公文也把它秀出来了嘛。 那当然最后这个事情因为双方也许都是一个社会形象比较好的一个企业，所以一个媒体，所以就大家就到此为止。可是这个事情其实在你说在现在为什么会挑起台湾人的敏感神经呢？因为包括最近的八卦反什么旺中案啊，访媒体垄断这个气氛下面，我觉得是会比较敏感一点，特别这种有可能是扼杀新闻自由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封公开信呢，用词是非常激烈啊。他说，如果我们不发声，如果我们在通路前，通路也就是这个经销商了，如果在通路面前表现怯懦，那台湾的新闻自由势必在沉默当中谋杀。而且说，现在的所谓的一种审查是在戒严时期才有的，为什么在当代社会，尤其是还是一个超商的这么一个身份，你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敢去做这个事儿啊。之后呢还看到一个他发的第二封信叫做缺席的力量。后来超商不是自己站出来说是因为这个物流的原因嘛，我们并不是说故意的不让你上架。然后他说但是呢商业周刊的总编辑好像并不觉得这仅仅是物流，他又接着说是公民力量强大，因为我们看到在 Facebook 上很多的网友去声援他们，去支持他们，然后令到这个超商呢是感受到压力，就不敢有再进一步的举动。好像现在我去昨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试图去看看台湾一些政论节目，就看有没有一些相关讨论，发现居然找不到。就其实你说长篇大论报道没有，但是短小的新闻几分钟的一些新闻倒是随处可见，而且一些长篇的也很比较有深度的一些新闻评论也见不到。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这不太像台湾的做新闻的一个风格。 对，其实凡树观察到说其实台湾政论节目真的什么都爱谈。 对， 那在这种事件上，在社会这么争议这么大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谈呢？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其实一般来讲，如果除非是很大的一个新闻事件，就他真的是介入新闻自由非常强大这种力量黑手伸进来的时候，台湾媒体是会强力反扑的。可是在这个事件上，其实一般来说，因为统一超商向来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你很难从他身上的过往的一个前科，或他其实没有什么前科的，你很难相信他是会是一个去扼杀新闻自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升级到这种层次呢，可能我觉得在对其他以前我也做政论节目的，或者在挑这个选材上好像又有点言之过重。另外一个可能从现实面来看，统一超商它毕竟在台湾真的是很多，台湾其实它占了便利店，内地说便利店它其实占了一半以上的量。那其实包括不只是说它超商，它包括星巴克就是它咖啡店嘛， 对对对， 那还有包括一些物流。 嗯， 那其实我们之前上礼拜像明奇跟樊树那时候也讨论过幸福保卫这个东西， 对对对，新北市的、那个、 讨论过，其实台湾的超商真的是什么都能做，包括你买书，你洗衣服，就任何的事情，其实它也包含了物流的这一块。所以其实它在一些媒体下广告的这个量其实也不少。所以我相信不管是站在实际面或者是一个说议题的一个升级面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应该都还不至于，可能你不想得罪广告商，但是也不觉得它是一个需要升级到那么高层次的议题了。 昨天我一拿到这个题目，我说统一超商，就是我下意识会反映说大家反应那么激烈会不会因为跟政治有关，它是在哪个政治立场上面，就是引起大家一个敏感的神经。刚才佩芬讲它的企业形象其实一直是不错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之前有一期节目是做新北那个台湾保卫台北保卫幸福保卫站，就是说给一些突然间家里遭遇到一些变故，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让自己获得基本的一个温饱的情况，应该是吃饱肚子情况，台北的一些也不是台北台湾的一些超商会非常有爱心的，他提供人员的服务啊，会帮你去免费，当然也不是他完全贴钱了，是政府给钱，但你看到他们的超商是愿意做这种事儿的。所以呢我就想问哈，我说台湾超商他会不会有那些哪一些的固定的一些政治立场引起大家会有一些怀疑，觉得他是绿的他是蓝的或者怎么着。 其实在超商本身其实不会太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你不可能因为这是蓝的我不去买。其实就我举我一个例子来说，其实统一超商对我们来说真的就像是一个你的好邻居的感觉。因为我很喜欢跟身边的同事分享，我就是当初来香港工作的那前一天，我那时候到统一超商去，就是去集点去换公仔。 对对对。 可是我换不到一只我很想要的公仔，所以我那天就跟那个店员就稍微就讲抱怨，你们是不是都把那个公仔抽掉，我怎么都换不到。后来他就把他脖子上那一只就拔下来给我，就说那你就送你到香，如果你不嫌弃它脏就送给你，然后就祝你到香港一路顺风。我就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好亲切。 是， 我觉得一般来说便利店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一种的。那你说政治色彩其实真的没有太有，你说台湾的媒体很容易发现它是蓝的它是绿的它是它是红的，可是超商真的不太有。但统一超商因为它的创办人高清苑呢是国民党的， 那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硬要冠上他一个政治颜色，或者是说他的一个立场的话，也是有人会这样操作。嗯，可是我觉得一般在这件事情里面来说比较难去冠以他颜色或者是一个政治立场。 嗯，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篇400多字一个报道啊，他就说的是高清院的孙女因为是空降，哎，好像有一点敏感，说但是我光看这个文字表面我是察觉不到说他有哪些敏感的，是一个正常关于人事异动的报道，他没有说什么内幕的猜测啊，反倒不像是大陆啊，这不是什么中常委猜测了中共18度什么什么什么内幕的，就是哎，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让人觉得敏感，反倒会觉得哎，商业周刊的有时候反应有没有一点点的过。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接着讲这个商业周刊。好，人家会觉得，哎，好像下意识的可以把跟内地南方周末的事件一块比较。我们先稍事休息。好，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嗯，今天我们讲到是台湾的商业周刊啊，在前两天呢是被他们合作了25年的一个非常友好的71，居然遭到71的一个没有上架。现在呢，好像大家看起来表面上是因为一场误会，因为这个物流没有跟到位，但是似乎是触发了台湾人关于这个新闻自由的敏感神经。那其实说到新闻自由，我前两天又去听了一场讲座，在讲座之后呢，大家有些讨论啊，因为那个老师呢，他是岭南。南大学的校长，就是以前的校长陈坤耀，最后呢他其实讲了很多这个中港台三地一些政治气氛，完了之后大家会讲了媒体，说媒体对于现在的政治一个倾向有到底什么样的影响。他说如果把香港跟台湾放一块比较呢，台湾你会明显的觉得哦，这个是自由时报可能是绿的，哪是蓝的，大家会比较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在哪边站队。他说反倒我们香港有的时候呢，你是在自己潜移默化的被洗脑了，但是你不知道被谁洗的。你说并不是说每一份报纸都有特别明确的一个立场，而且说你是不知道他背后的一个老板是谁，因为他们自己预设的前提是因为你的背后的老板，你的资金来源是谁，他一定会影响到你在报道的客观立场。你觉得在香港是不是两位有没有一个相同的一个体验？ 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香港的话，香港的这个媒体会怎么办？那香港的所有的媒体几乎都是百家争鸣的，然后所有你的言论就是全部都是针锋相对的，而不是说我是哪个阵营你是哪个阵营。那香港其实报纸他们的嘴巴非常的厉害，那如果这件事情比如说假设在这个李嘉诚的 Watsons 发生，屈臣氏发生了，你觉得大家会怎么说？一定骂你李嘉诚怎样怎样，这个想总想着挣钱啊，怎样怎样，肯定会把他骂一顿啊。但是到台湾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台湾的事件是不是跟这个政治的绿营蓝营有挂钩啊。但是香港是一个金钱社会，就是完全是这个金钱至上商业社会，大部分的民众他们跟政治的那个就是联系或者是他们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其实他们不太特别关心政治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也不太会往政治上面去靠，他们一定会骂这个资本家，这背后的老板他的立场是什么。 哎，但是你要看特定的议题啊，你说平常如果没有一些大的政治事件，大家每天也就这么过了，那个叫什么营营役役啊，有作家这么形容。但是一到说比如说特首选举啊，立法会选举啊，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对对对，大事件的话 对，哎，你看有的时候呢他一定是挺凉的，有的就是摆明的就踩你的，最后就会去追啊，哎，这个报纸的老板背后是谁，他是美资的中资的什么什么资的港资的，你看他的老板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归哪边，哎，所以他的报道一定是会有倾向的。我觉得在台湾香港在反倒是内地在这方没有什么可比性，你会觉得哦，背后老板好像都是同一个。 我想要延续燕婷刚刚说的东西，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香港，就可能也许例如我们觉得可能他百家他可能有个杂志他不上了， 他不， 我在想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刚刚其实在樊素有提到，其实上周有讲到一个公民的力量，这公民的力量，我在想如果在跟香港台湾做比对，我觉得在这公民的力量的发挥上，可能台湾稍微还可以有那么一点可以发挥到作用。就像说你说这一次，其实呢如果你严格来说，像我们身边其实很多生活离不开 7-11， 离不开这些便利店，那其实即使是 7-11 最后不屈服，我就说我没有错或怎么样，其实他还是可以头过身就过，就这一关过了，就大家也就淡忘了这件事情，可是他始终还是就被公民的力量给 屈服了。 嗯， 对。 但是 在香港的话， 刚才你说，其实你说的那个 Seven Eleven， 他这个做法是很蠢的，我也觉得他是很蠢的， 是很蠢的。 因为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他这个事情是蜜月感欲盖弥彰嘛，他本来不想报道，反而弄得更大了。 是啊，没错。那我刚才再讲一下，就是如果这件事在香港的话，就像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对百家对这些资本家，其实他们很多的意见。可是香港居民一般来说，这个共鸣力量稍微就没有办法那么大的发生，因为你的生活太多跟这些资本家相关了。你不去百家，你的什么其实都是那几个资本家在操作。其实这些人不太会理你的反应的，大家没有办法，因为垄断实在太严重，所以他们 我觉得大家也有个心态是，我再怎么发声，我也没办法去撼动它，因为我根本就形成不了撼动它的作用。你说每天说香港的这个社会经济结构太稳固，哎，但是我觉得刚才讲的公民力量，你就会想，哎，什么叫做公民力量？就是你是大家一起集结起来声音比较大，我觉得哦，这是公民力量强大的表现嘛，或者说这就是所谓的一种社会共识。就好像那天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上，他说比如说房屋问题没有办法所谓的达到所有人的共识了，因为有的人说远水，有的人说近水，有的人说要怎么怎么这个长远的房屋政策，有的人说立刻给我复建居屋，要这个批多批这个房屋供应。可是你要想，问题是没有这么容易解决的，一定是他会照顾某一些人，他如果说好了是照顾大部分的利益。但是又好比你又想之前那个反国民教育的一个风波，现在是大部分人，你看到在政府总部几万人在外面集会，可是你又想，哎，香港是不是所有人都在反对国民教育的？而或者说他们反对的理由会不会都是好像这个领袖人物黄之锋一样的，都是那样的一些理由？我想未必啊。就现在什么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之前那个游行，前两天不是又在游行吗？说发施政报告之前，就很多人说，哎，原来是这个有一些粮营，他们买了一些粉丝，是花钱雇的，让他们去上这游行，说但是身边的人就挺他们的人说，哎，是沉默的大多数啦。你别看虽然人家是花钱，但是他们也是代表一部分人的一个看法的，因为大多数人是挺凉的，并没有想让他下台。可是你想，沉默的大多数，哎，这又是另外一种公民力量，只是公民力量他们没有站出来发声而已。 是啊，讲到公民力量，其实我最近，因为其实在台湾一向不太习惯用微博，可是因为来到这上班，所以我要开始去学习，就是用微博。所以我发现在内地上面，就像我昨天看一篇文章，可能他在一个小县城或者在一个乡村发生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大家现在都习惯透过这个 微 博去微 博、 你或许暂时不可以它叫做公民的，因为公民定义上可能你是有投票权的、或是怎么样，但叫人民的力量。我觉得最近这个力量在内地它的发展是越来越大，而且它的影响力，所以我也想问问，其实两位从内地来，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它在发展当中，而且它未来是不是其实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有一个统计啊，说就是去年的，就是所有关注的事件中有80%是来自微博的，就普通民众的一个举报。那这个可见，就是现在其实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你很多微博的网民的这个说法，会影响到甚至影响到司法那些执法这个方面。那也有一种声音说呢，这种就是从最底层的一些举报。最底层的一些消息，他们来源更加的真实、我觉得这个在内地来说，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一直觉得，我说技术吧，或者说一些工具啊，它一定是个中性的，就是你看它最后形成一个效应是好的还是坏的，看你怎么用。而且有的时候用的不好呢，会形成对于一些当事人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为什么现在今天早上刚念的一个新闻说，中央他们好像在收紧一些反腐一些举报的一些好像是房产那些，就说必定是让他们要通过一些非常严谨的渠道才可以让你去发布一些像房书啊房媒啊那些消息哦。因为他们发现呢，因为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渠道之后呢，会不善于利用，反倒是损害了当事人的一些隐私。哎，但是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又是觉得，你看中央说反腐吧，但是你又在收紧，那中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平衡？那其实你说到公民力量，大家最后争的是什么呢？是自由。但有时候你又会觉得自由它会不会有一个界限？而且自由的前提是什么？最近不是一直柴静的书卖得很火吗？哈，他一直在电视上讲，我现在都记得。他说胡适什么什么，他开始背书。他说胡适说的哪句话呢？说你在争自由之前，你必须保证每个国民他们是独立的，就是你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你必须，我自己理解啊，是有一个理性的思考的一个基础在的。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的话，是人云亦云，你看到所有人都上街去游行，你看到所有人都在喊反对的口号，而且你是迫于大家的一个意见，你不敢向他们提出你自己意见的话，反倒你自己会淹没在人群当中，就顺着人群走了。这个社会你说有抗议的声音吗？可是它一定是民主的吗？一定是说代表所有人的声音吗？我看是未必的。 其实刚刚延续两位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双面刃，像刚刚燕田提到说可能会有一些，例如说现在其实大家都认为其实从微博上可以去发声这样的一个力量，其实是对内地来说是一个好的发展，因为也许它越来越健康的发展，越来越全面的发展，可是有时候这也是一个双面刃，你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势必可能会影响到某些东西，就像在台湾一样，大家都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极度自由，或者是你说言论自由这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在现在一样也有一个声音，就在这自由没有限制的自由里面，那究竟那把尺是谁来量呢？谁说的就是对的？就像说有时候其实你说像这件事情，你说如果商周去，当然他这个报道不是一个太杀伤力，他就是报道一个人事上的一个变动，那可是有时候在媒体，当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权威，自己说的话是一个尺，那我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相对你在定义一件事情，那这个是非其实是不是你已经给出来就是这样子呢？ 不会那么客观，有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我记得就那前两个礼拜吧，这两个礼拜里面，然后那阮次山评论员其实曾经讲到，就针对大家在讨论内地的这个新闻自由、新闻限制的这个事情上，他讲了这样话，他觉得你要争取新闻自由，可是内地的媒体你们准备好了吗？可是对于 怎么解读呢？ 对，怎么解读？可是对于我一个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从小是受教或是一些，我觉得新闻自由是一个基本的你再去，可是在这基本之上呢，媒体也必须可能要有很多的自律，因为你其实你拥有这个话语权，拥有这个工具，其实你的影响力杀伤力是很大的， 但有时候会想这种自律应该是媒体自己的呢，还是觉得应该社会大环境它有一个法律法规，比如说它有一个健全，哦，哪些报道是不能出的，哪些报道是必须有更负责任的，如果你报道哪些东西对某些当事人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你必须上负上自己的责任。我想可能阮先生这番话应该会再次引起争议，但是相信呢也是一部分人的观点，我们不能说因为他的观点你不同意就扼杀人家说话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好，我们先去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接着说今天从台湾的商业周刊北七十一没有上架的事件呢，说回到两岸三地关于新闻自由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理解，那在12点半之后我们欢迎你跟我们打进电话来讨论今天火车票的事儿，你回家的火车票买上了吗？好，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今天我们说到台湾的商业周刊，继续讲讲为什么台湾现在说到这个新闻自由会有这么敏感的神经啊。之前其实我们也做过另外一期节目，就是台湾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好像是叫陈雷霆吧，他就去呢在台湾的立法院去呛这个教育部长，说你很多的事儿做得也不好，但是最后呢他们一个落脚点是在于反对这个媒体巨兽，说台湾呢是有陷入一个媒体垄断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我又想起来我当时在龙应台访港的时候，他不是有一场记者会嘛，就最后跟记者查叙的时候也是被当场的记者就问到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现在觉得台湾的媒体有没有可能就是被染红，因为发现呢要收购的人都是有很强的中资背景，要不然就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个生意往来的一些台湾的商人，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当时龙应台他这么跟记者讲哈，他说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两岸的问题，而是全球的资金流动的问题。然后他就反问记者，他说你难道被美资买掉你就应该很开心吗？他说我就以这个法国和德国的传媒被收购为例吧，他说其实全世界的这个媒体呢还会有被更大的资金收购，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做法，大家是要讨论的是自由市场怎么样去进行保护，你不能说哦，因为可能有这个跟中方人士好的人收购了，所以就被染红了，这个被美资收购你就开心。但是呢我们应该公民社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然后呢就觉得大家的眼界呢不仅仅是放在是被谁收购，他会觉得有一点狭隘了。而且至于说到这个陈雷霆当庭抗议嘛，就抗议这个蒋伟宁的时候，他也说到年轻人是关心社会是好的，但是也要必须注重你们的方式啊，说要有更智慧的一个举动，我现在都记得。佩芬你有些什么看法吗？ 其实我延续刚刚樊素讲，其实龙应台讲的很大，你在台湾呢你可能大家都在反媒体垄断，可是你被染红大家神经就特别敏感， 对， 你不可以被染红，可大家有没有质疑到，那如果染绿呢？染蓝色就应该吗？那今天染美国就很开心吗？其实现在台湾的气氛就在于对中国大陆这一块东西其实是非常敏感的。那你说 其实我始终觉得，你说如果就算好，就算是真的是你现在质疑的这些企业真的被染红，它真的有这么容易对台湾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深刻的改变，或者是说它容易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吗？我始终觉得在台湾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面，其实民众大部分民众是有他的是非判断力的。那你今天一个媒体两个媒体，即使你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你们意图也许是想要做什么，可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就像说其实很多绿营的人常常会质疑马英九一个人可以把台湾给卖了，可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可是你说从他上台第一天开始，大家很多人都用这点质疑他，你在卖台湾。可是台湾真的这么容易卖吗？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的定义，你这个标准究竟是对谁？你只对这些也许比较亲中国、亲中国大陆的人士吗？那你对于这些其他的，你跟你站在同一边的人，是不是用同样的标准去检验他呢？对啊，其实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唐湘龙，就是台湾媒体一个名嘴，台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就针对火大游行的。他其实也不是针对这种事，他就是从里面的一个女学生的一个一句话，一番言论好了，然后就讲了，很有感触。其实我在看这篇文章，我也很有感触。因为其实你说他在，他就是意思就是觉得说啊，就大家在那个气氛里面，我就是反啊旺旺旺中嘛。那我可能说我为什么他们要在周末也许在晚上六点这种时间要播 时间 要播一个上海失火的新闻，我为什么一边吃着饭一边配这种新闻呢？可是我不懂， 他觉得那个太暴力或者是太伤感的新闻，还是说我不想看到上海这两个字出现？ 其实就是针对很明显在那个游行的气氛下，还有他讲的针对的对象跟他讲的新闻内容，其实就是针对中国大陆了。可是其实真的很可悲，你说这件事情上你一个针对性，就是你的标准，如果你是捍卫新闻自由，你觉得不应该，那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用一个把尺去检验，也许检验你所谓的红色的一个媒体好了，可是你有没有同样回来检验这些绿色的媒体呢？还有就是我常常以前谈很多题目，我都会觉得台湾的一个年轻人的竞争力的视野真的让我有点忧心。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上海失火，所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不重要了吗？可是像唐湘龙觉得在 BBC 在 CNN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可能牵涉到高楼安全的问题啊。可是台湾的年轻人只看到它的颜色。 可是我想问，这样的年轻人的持这样一种看法的多吗？ 其实以你就像刚刚樊树讲的国民教育这东西，其实你一不能说它多，只能说在这种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反对的声音通常会比较大，比较容易被注意。可是我怕现在很多的人会沦为为反对而反对，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可他就觉得我就是要反对。那这样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不能说他是大部分台湾人年轻人都是这样，可能只能说他的声音是比较被听见的。对， 其实我就觉得你说我费芬讲那篇文章唐湘龙写的，咱们自己都看了嘛，看完之后你觉得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似曾相识，并不是只是在台湾才有的，香港一样有的。就是香港孩子他们一个视野可能也是先关心自己的本土，然后在中国大陆可能过了深圳罗湖桥，他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妈妈让我不要去，说我在那如果带个什么首饰啊什么都有可能被抢的，所以我要拒绝跟这个来自大陆的同学或者朋友去交往，说我尽量去少去。但是久而久之大家又会迫于那种现实啊，你就像其实我上周还做一个周末节目，也是讲到香港一个出身名校的一个女记者，她就说到我们在这个九七回归以前的这个香港的修女学校的，她在修女学校一个女校的校长是完全不会顾他们这个中文辩论队的，一定是英文辩论队来得到更多的一个关注。但是呢九七回归之后，尤其是看到很多的商机之后，他们那个学校的校长呢反倒是完全是180度的大转变，他们在学校搞了一个什么中国文化的纪念馆，还要说你们一定要学好普通话，因为呢全部的商机都在大陆，所以你会看到了香港的学生又有一种非常现实的一个考量。但是如果说从说回公民社会啊，其实我又讲到龙应台，他会说公民社会呢，他觉得香港其实发展比台湾更好的。但是如果你仅仅是从这个互相参考一个经验的一个角度出发呢，你会觉得两岸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但是真的是谁比谁的做得更好啊，或者谁应该向谁学习呢？我倒觉得好像有一种都在互相挣扎的前行，因为你们面对的一个对手，面对一个伙伴是这么的深不可测，又让人家又心怀向往，但是好像更多在台湾在香港又是心怀恐惧的。 我觉得今天总结下来整个的这个流程，我们说到那个新闻自由，其实香港它又有那个越来越中国 化的这一面，但是同时他又保留西方很多人，像这个媒体在西方的这个世界里面整个就是一个 watchdog、就是看门狗。我们在学新闻的时候第一课就会学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香港同时他又面临到现在很多的这个资金方面的一个相互的制衡，所以各大资本家之间他们怎么样来在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所以他们的这些看门狗们应该怎么样来写自己的文章，像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其实受到各种因素的一个制约。 嗯， 那刚刚也说到台湾，其实台湾在整体上我们刚才听完了以后啊，跟政治的这个势力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新闻媒体在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不是真正客观，其实说这个绝对值是不可能的，它一定会带有自己的偏见，一定会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但是怎么样才能像比如说像 BBC 像这个 CNN 这些厉害的媒体慢慢慢慢经过很多的筛选，很多的这个淘汰，最后保留下来，他们才真正的得到大多数人的一个认同。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没有什么答案，只是说呢希望提出一个比较好的问题，然后再引发大家的思考。那不管是媒体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内容，最后落脚点都是要我们自己去睁大双眼，自己去分辨，自己再去判断。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三 D 化新闻的第一部分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呢欢迎你进行连线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要说到一个话题什么呢，来再请燕婷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春运你到底票抢到了没有。非常的简单，春运你回得了家吗？你能够坐火车来回家吗？赶紧通过我们的电话1872346，香港的朋友，然后内地的朋友通过 4001200900，或者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如果你已经下载好了凤凰 FM 的 apps， 那么立刻找到启动它，有一个一键扣印的功能。我们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现在已经过了12点半了，你已经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接着说。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就这个春运的话题，相信大家很多人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啊。你现在说不定正在火车站在等票，或者是在网页上不停的刷新。那我们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话想说呢？今天我们开通我们的热线1872346，香港的朋友或者是 内地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那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如果你已经下载好了凤凰 FM 的 apps， 那么可以立即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凤凰 Uradio 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我们欢迎你，或者是过来吐槽啊，或者是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样是买到票的啊一些经验，或者呢你对这个铁道部有哪些话想说？之前不是有几个软件公司是开发了一个抢票神器吗？然后就被大家吐槽了，有的人说这是不公平。你看，比如说农民工，他们没有掌握这么高科技的技术，那人家不是就抢不到票了吗？ 还有老人， 对，还有老人小孩，那怎么办呢？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吧。首先来接听第一位刘先生，对吗？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你好，哎， 可以听到吗？哎，怎么样？今天关于这个春运的问题，我知道你是来自哪里？ 啊，我现在在香港。 在香港，那不存在抢票的问题啊。 有啊有啊，我家人要来香港过春节啊，所以要抢票。 那怎么样呢？抢到了没有？ 抢到了，您很幸运的抢到了。对。 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在网上订票，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不过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好像是大多数人从比如说其他地方到香港来，可能这个春运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张，可是问题是如果 你 要从深圳什么地方往那边去的话就比较难了。 没错没错，因为我也留意到那个如果比如我订票从家里到深圳的话，就算我不抢他那个票还是有的， 对， 就是过了一两天他还是有空票在那，所以其实我不抢也能买到票。 这次还算幸运的。 但是如果是从深圳去内地的票，基本上他一开卖10秒钟到20秒钟就已经没有了。 嗯， 所以对于从沿海地区到内地的这些民工啊和一些老百姓来讲，他们订票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那你觉得他们铁道部应该给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和或者是福利呢？ 我觉得这个 春运这个问题是不是铁道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个运力有限嘛，就是一定是有人能买到票，那一定就是有人买不到票了。现在据说每天的差额大概差200万张票，就全国来讲。那么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让他票能够公平的分到不同的阶层的人里面去。 好，谢谢刘先生今天打电话进来，谢谢你。 好，不客气。 我觉得刚刚他是很幸运的那波人了。我们也发现，就是你要到香港来或者是到深圳来的话，这个买票是很容易的。 是的， 但是如果要买往上面的，就是回家的，比如说从深圳，这个也是一个移民城市，你要去像湖南啊，或者是回家东北啊，那些人就比较的难。 我往年就是每年都会遭遇这样的情况。 你抢过是吗？ 对，真的就是大家见面第一看老乡，就是哎，你今年的票怎么买？你今年回家吗？我说哎，我今年不回去，你看我都不用抢票，然后就是哎，你太幸运了。他说我通过各种办法，我到现在都没有抢到票。我说我坐高铁回去啊，不是说高铁因为贵嘛，我就考虑说哎，不用坐像以前那种长途的卧铺什么的。但是他说不行， 也是抢不到， 坑爹呀！就一个个人在吐槽。 我在学生时候的时候有在北京站这个通宵排队的经历 啊， 就是那个时候说是晚上12点开始放票，然后呢学生票呢一定要在那儿排队才可以等到。然后我们大家就开始穿着棉袄，很多很多人，不仅是我们几个，就 是 学生，很多很多人在等。 啊、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啊。赶快来接听第二位听众，哎，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你好， 来自哪里呢？ 北京。 哦，北京的朋友，那你是北京人吗？还是说今年要抢票回去呢？ 要回南京。 那回南京怎么样？这个票好买吗？ 非常难买。 您现在买到没有？ 买到了。 哦，那是怎么买到的呢？ 因为南京的票，高铁应该是上午11点开始放票，然后我们就手机，然后电话，然后网络同时响，但是发现它在10分钟之内那个票就瞬间消失了。然后就一直抢到下午吧，最后发现有别的一个小 trick。 你说说看， 后来总算买到了。 你说说看呢，有什么样的好窍门？ 啊，这个还 不方便透露， 需要保密啊。 您都抢到票了还要保密？好的好的，我们可以让就是其他人啊，就网上去找找看有没有相类似的一些小窍门，相信您有的话其他人也会有。好的，谢谢李小姐。 提示一下，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放票是很多站嘛，然后每个站的票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考虑那几个热门站，可以考虑曲线救国。 你说的每个站是什么意思？就是途经的每个站是这样吗？ 对对对，他每个票是放的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李小姐。 最后就是这样抢到的。 好，谢谢李小姐，恭喜你啊，祝您回家愉快，谢谢。 好，那李小姐讲的一个经验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回家呢，就是也是托一些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些亲戚在那买的，我们以为哦可能有一些内部的票什么的，就发现你拿到火车票之后呢，他写那个站呢不是你上车那个站，就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像刚才李小姐讲那样，他是买前一站的票，他说那个票呢就放的比较多还是怎么着， 对对对对对， 我也没听懂，总之因为他这个没有说所谓的曲线救国，就没有按照原来的那站非常难抢的一个站去买的。 对，这个有可能，而且每一个站不是有下去3天这样的一个就是政策嘛，就每一个比如说你途经你到北京到南京途经哪一个城市，然后你可以在下面3天然后再回到这个车站，这个票是继续可以用的。那他是不是从这个中途分2节来买票或者怎样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李小姐是不是用了这个抢票神器哈，这个软件不知道大家用的一个还习惯吗，觉得哎今年好像是我一个抢票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 好，来听听这一位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您好。 怎么样，今年有抢票的经历吗？ 今年没有，但去年有啊。 啊，去年怎么样？ 去年在电脑上弄了 N 个小时。 N 个小时是多少小时？有上20、30吗？ 当然没有，大概有个7、8个小时吧。 那怎么样，最后抢到了？ 最后是抢到了，不过都是深圳没有票，去到了那个东莞坐车吧。 啊，就是也是曲线救国。那您身边有那种没抢到票的人怎么办呢？ 我身边有人没抢到，可能就是一站一站的，他们可能就是坐短途然后再换车坐这样坐的一个情况。 你觉得在这个火车票的一个问题上，你觉得铁道部啊或者是相关部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能帮助到大家，可以让每年这个春运不再那么每年都抢票了？ 其实据我的经验啊，绝大部分人最后还都基本上能回去，但主要就是一个前面的一个物流的问题，咱们这个物流处理的还是非常的没有经验， 其实我想的话呢，应该是那个实体的店，就是说呢，各地的那种售票点啊，就是去的售票点，跟那个网上是结合在一起的。 哦，售票点跟网站是结合在一起，这不是很对吗？ 不好意思，请您再说一遍。 您说的售票点跟网站结合在一起，这有什么不对吗？ 不是，我是觉得这样是挺好的，就是在我以前的话呢，在我社区里面也可以出一些，就可以出票。那么这样的话呢，另外就是网上可以网购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双向结合会好一点。其实像我在一些发达的那个城市去过的话呢，这些国家城市去过，他们都是那种社区服务是非常发达的。 就是说 不会有太多的拥堵。 买票的渠道多一点，说不定以后这个门口的便利店都可以买到票了。好，谢谢谢谢。 正确正确。 好，谢谢何先生。 因为这样就没有人能倒票了，没有倒票的必要那样的。 避免黄牛的出现。好，谢谢何先生。 这个倒是一个经验之谈哈，说在国外的一些地区可以在社区里面做更细致的服务。我想在中国难以实现的也有很多的原因，觉得中国的这个铁道的运力不足啊，还有说中国的一些配套的设施本身也不完善的，而且是实在是这个全球第几大奇迹来着，说多少人的一个同一时间的迁徙，人太多了，就是 人 想服务也服务不过来。但至少呢，如果你说铁道部他们正在服务咱的话哈，就像新华网今天的社评说，你自己蠢就不要怪别人太聪明。 但是刚刚我听到那个贺先生他说了一句，他说门口的这个便利店或者是很多地方都可以买票，这个方案其实是可以有可能会实现的。我觉得因为你像现在这个交水费交电费，你也不用去特定的一些部门了呀，你也不去特定的一些地点交水费，现在连淘宝都可以交水费的。 是， 对啊， 还是要看你怎么样去研究这些细节，怎么样去完善它。 好的， 我们再来接听打进来了。方先生、 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呢？ 广东的。 广东的，您今年是要买票从哪儿到哪儿呢？ 我是个讲一下我的观点。 好， 就是说中国人这个过春节的时候，现在买票这么难这么辛苦，我们很多人都身同感受过。但是中国人回家过年是千古的风俗，大家都一定要回去，就是造成这个矛盾，我看还是应该治一下本，不要治标。你买车票是一种标，每年越来越多的人都是车票，那本质是哪里呢？我觉得认为就是说，应该尽量让这些民工呢，不要大多数都离乡背井跑得那么远，是能够在家乡附近的城镇工作，或者就是说，政府应该关心一下农村的建设，因为注意一下地区间这个贫富差距。乡村和农村这个贫富差距，你不解决的话，农民工一定要进城，是吧？就造成了这个运力每一年都会这样的增加。你如果这个贫富地区的贫富差别拉低了，人家就不用那么辛苦的离乡别井。 好， 我是从这样一个观点。 好的，谢谢。 应该把农村的生活搞得好一点。我们以前当时田园风光，大家。古代多少人都喜欢到农村，是的。 您说的没错。好的，谢谢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把您的时间留给后面的听众，好吗？谢谢您。 好， 刚才这位方先生其实他说的挺对的，就是把这个城镇化嘛。其实，在国外很多的这个卫星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有人的城市，比如说纽约周边的一些小镇，你就跑到纽约去工作，那它不会横跨一个，可能不会横跨一个国家，至少不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几亿人次的一个大迁徙。那这个春运的问题就不会那么的复杂了， 而且跟咱们中国的一个古训说父母在不远游哈，现在也是很多是身不由己，觉得我必须是出家在外，我才能够赚到钱，我最后才能养着我的父母。如果说农村一个经济发达上来了，大家就不会说每个人都必须去城外务农，也不会造成这么多的留守儿童，也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把最后几分钟留给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主持人你好。 来自哪里呢？ 我身在北京。 那您现在是有这个抢票的需求吗？ 有的，因为我老家在黑龙江，所以过年了嘛，肯定是想回家跟父母一起过年。 怎么样，这个票抢到了吗？ 没有。 是吗？那现在怎么办呢？ 太难抢到了，那可能就会买一些高价的机票，就这样。 就是说本来是打算坐火车回去的，现在要坐飞机回去。 对。 这个成本相差多少啊？ 节省一点。成本大概要多了3倍以上吧。 不止三倍，我想五倍左右，因为对机票和火车票差距还蛮大的。 嗯，你周围如果买不到票的人是不是都只能这样处理呢？ 嗯，也有曲线救国的，比如说我有一个上海的朋友，我听说他就是买不到票，然后直飞好像也蛮贵的，大家还都蛮年轻，赚的不是特别多，然后他就先飞到大连，然后再从大连坐火车回家，就曲线救国。 哦，也是转 一站。以前也听说有人好像是说要回云南，然后就先飞到泰国，再从泰国回云南，这个以前也听说过，还蛮有趣的。 这个就好远好曲线哦， 对对对， 这个曲线化有点大。嗯，好的，今天谢谢李小姐的分享，谢谢你。 嗯，而且听说呢，她是从国外这么曲线回来之后，那个价钱呢还比从国内飞要便宜。 哦，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去泰国不是旺季吧，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能去泰国的人不多。 哎呀，真是太悲催了！你说为什么买票？我们说年年难哈，为什么难了这么多年，你就好像看不到一点改善的奇迹呢？就更加说是铁道部他们花了3亿多打造一个12306一个网站，竟然是因为几个抢票神器的出现而导致瘫痪，最后呢反倒是要通过一些行政的手段说你们快点给我停了，导致大家呢又不公平又买不上票，以致呢很多人又是骂他。你看这个铁老大还是那个老大的一个思维，自己先这个叫所谓的打铁还去自身硬，自己先不改进，几亿块钱呢、啊、弄了一个网站还经不起几个小软件公司的折腾。 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可能铁道部大部分官员，他们不需要抢票，对，他们没有这个切实的感受。如果他们家的所有家人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们买票真的很困难呢、可能这个系统马上就变得很好了。 好了，今 天 也是感谢大家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也祝大家真的是每一个人你都可以选择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回到家去，然后欢欢喜喜过个大年。 好的，谢谢大家，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有话直说单元，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拜拜。